据南朝鲜联合通讯社报道，釜山抵制的30多个团体6月1号在日本驻釜山领事馆前举行记者会，表示反对当局策划设立财团以掩盖日本帝国主义性奴犯罪。